而在百城那儿已经云雨过一番的方志远，哪儿还有这种兴趣啊？ 当天晚上，方志远做了个梦，梦里他站在一处悬崖，举目四望，除了他再也没有旁人了。他大声地喊，一阵的狂风刮过，他跌入了深谷。一阵急促的铃声，方志远惊醒了，一看表，已经是上班的时间了。再看身边，周宁静的被窝已经空了。等方志远换好了衣服，走进了餐厅，周宁静已经做好了早餐，和王秀芬、方周子在等他一起用早餐了。早餐特别的丰盛，光是喝的就有牛奶、鲜榨的果汁、黑米汁和豆浆，除了面包、馒头、煎蛋，还另外给方志远准备了一碗面条。 方周子举着一杯牛奶，像个小大人似的说， 爸爸，周子，祝你多多发财。 方志远一愣，呵呵，好孩子。 王秀芬举起他那杯黑米汁说，志远，妈刚才都听宁静说了，说你的公司接了个大单子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妈也祝你发财，也祝咱们家和万事兴，你和宁静啊，这小日子越过越和美。 谢谢妈，也谢谢周子。方志远微笑着。 百城是被柏树林的电话叫醒的，柏树林说他就在门口，百城不情不愿地开了门，柏树林径直走了进来。 一个人呢？ 我倒是想两个人呢。爸，你一大早来我这儿干嘛？ 没干嘛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柏树林一边说一边走进了洗手间，他看到洗漱台上多出来的牙刷，还有脏衣篮里的两条浴巾，一下子心内了然了。昨天晚上他路过女儿的公寓的楼下，刚好撞到匆匆离去的方志远。前段时间他一直在查这个小子，知道他是女儿的初恋，开了家公司，他出手帮方志远就是想给女儿助力。柏树林意味深长地看着女儿说，怎么样，爸这招还行吧？ 柏城知道什么都瞒不过父亲，便只好认了。爸，下次你出手之前能不能先跟我打个招呼？ 晚上啊，我约了美食城的胡总了，让他出面把方志远那小子叫出来啊，我呢就想当门问问他什么时候跟他老婆离婚。 爸，你要干嘛呀？ 不是他不离婚怎么娶你啊？我柏树林的女儿能给人家当小三儿吗？嘿，他还真以为天上能掉馅饼呢，世界上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呢？哎，我对他啊这可是有诚意了啊，那他呢，他总得给我点诚意啊，是不是？也得给你个交代吧。 爸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您以后少管。 哎，我说最近我是听了不少的风言风语了啊，说因为你他跟他老婆分居了。 你查他了？ 我说了是风言风语。 爸，我发现你和我那个小妈分手以后整个人都变了，你老盯着我干嘛呀？有这功夫您去谈谈恋爱什么的都比这强。 柏城，我这都是为你好啊，你看我给你介绍对象你看不上人家 啊？你说那个大学老师啊？哎呦，那就是个奇葩，别提他了，一提他我就直犯恶心。 哎呀，我不提他啊。那我问你啊，你喜欢方志远吗？ 柏城不说话了。 你瞧你瞧，既然你喜欢方志远，你爸爸不是现在帮你了吗？这就不算多管闲事吧，是不是？ 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父女俩唇枪舌战了一番，柏树林自食不敌，纷纷离去了。柏树林本就不善表达，内心里对亡妻有着十万分的亏欠，除了回报给女儿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 虽然对女儿的不领情他很是不理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和方志远的饭局还是得照旧，他得会会这个小子。方志远一接到了胡总的电话说要请他吃饭，他哪敢胡乱的应承呢？只说饭是一定要吃的，但必须是自己请。胡总呢倒也痛快，说谁请不重要，不过他很久没有光顾柏树林的菲斯特了，晚上啊最好安排在菲斯特，让柏树林亲自作陪。方志远暗想，原来啊柏树林在这儿等着自己呢。他自然是先答应了胡总，无论如何柏树林是帮了自己的，这个面看来是非见不可了。 当晚方志远和柏树林便在菲斯特见面了，趁着方志远点菜的时候，柏成把他叫了出来。柏成开门见山，志远，我爸知道咱们俩的事儿了，等下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你都别往心里去啊。 方志远自然是忐忑的，他硬着头皮说，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听着，项目的事情都给他帮忙了，而且我跟你现在 我和你是怎么回事你心里知道就好，其他的我不在乎。说完摆成点脚亲吻了一下方志远的嘴唇，去吧，少喝点酒啊。 柏树林见过方志远的照片，女儿公寓楼下呢虽则匆匆一瞥，却只看了个大概，现在人就坐在他的面前。这小子嘛，气质样貌果然都上得了台面，也算是柏成有眼光。一杯觥筹交错，胡总已然有了醉意，也不顾方志远柏树林了，只和他自己那个女下属打情骂俏起来。方志远也喝得不少，但喝得慢倒还清醒。方志远说，柏叔叔，我再敬您一杯啊。我知道知道，这回啊要不是您帮忙，我这项目没那么顺利。柏树林哪肯多喝呀，该说的话还没说呢，只举起了杯子意思了一下，就说，客气了客气了啊，我知道您跟柏成是要好的同学朋友啊，这不过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。方志远喝光了杯中的酒，叔叔，这样啊，我听柏成说了，菲斯特的油烟净化系统啊也得换了，叔叔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柏树林笑了，叔叔帮你可不是为了这个。柏树林虽则爱女心切，到底是只老狐狸，他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他冷眼瞧着方志远，应该知道自己的了然于心，方志远和柏成的事情瞒不过自己。只见方志远的脑门上有汗，手指头也是在微微的颤抖，杯里的酒重新倒满都快溢出来了。叔叔，我跟柏成也沟通过，要是你有别的要求啊，只要我们公司能满足我一定尽力。啊我呀不要你的回报。柏树林瞥了对坐的胡总一眼，见胡总已然是烂醉如泥，搂着女下属死死不放，便又转对方志远说，你有勇气白手起家我很佩服啊，就冲这个我也应该提携你。哎，别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呢就是这股子不服输的精神。哎呀，可是小芳啊，这人生啊除了勇气啊还得需要机遇呀，这一辈子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啊，但是机遇这个东西啊可遇不可求，遇到了呢就应该珍惜啊，你说对吗？方志远只是点着头。哎， 白守林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，你还年轻啊，知道该怎么选择。男人嘛，成功的标志无非就是事业家庭。叔叔这辈子呀，事业算是小成啊，家庭嘛，嘿，不提也罢了。你跟叔叔不一样啊，你呢还能重新开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啊，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那都得前思后想，都得要慎重啊。哎，咱们得学着往前看呢，有些事情要当断则断，凡事啊都得掂量掂量，怎么选择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呀。哎，特别是你现在不是还有选择的机会吗？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方志远知道柏树林这是在暗示自己离婚。哎，明白就好。哎，再来一杯。柏树林笑着，方志远站了起来，毕恭毕敬，我敬您。哎，别跟我见外，坐下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酒过三巡，柏树林提出换个场子，方志远推说公司有事没有处理，这才脱了身。方志远刚叫了代驾，就接到了柏成的电话。柏成匆匆赶来了停车场，两个人一见面，昨晚的余温未了，便是一阵的亲热，之后就去了柏成的公寓。 柏成心里也忐忑，唯恐柏树林乱了自己的计划，他当然希望方志远离婚离得越快越好，越早越好，只是他也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以他对方志远的了解，就方志远这性格，要是真把他逼急了，还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。 两个人到了公寓，直奔主题，自是食髓知味。直到周宁静来电话，方志远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了。这个电话方志远本不想接的，他怕柏成尴尬。柏成倒是很知趣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方志远一面感念柏成的体贴，一面紧张，他怕周宁静听出什么来。 其实周宁静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了，白天临下班前方志远告诉他晚上有应酬，项目上的事，周宁静正忙着也没多问。加完班都快六点了，麦克提出请部门同事吃饭，跟着麦克到停车场，周宁静一眼就瞥见了方志远的车。微信上周宁静给方志远发了消息，问他在哪儿吃饭，方志远说了个地方，和新天地风马牛不相及。周宁静顿觉悲凉，也许他和方志远想要坦诚相对已是不可能了。满满当当的商务车上，同事们正兴致勃勃说着网络上流行的各种小段子，周宁静只是望着车窗外心神不安，紧挨着他的麦克原也跟着他们说笑，见周宁静闷闷不乐，悄悄地摁了一下周宁静的手。周宁静一回眸，眼里蓄了泪，稍一动泪水便会滚落。麦克用口型说着怎么了，周宁静摇摇头，泪水妄自滑落。到了餐厅，麦克亲自点菜，等菜上齐，周宁静发现一桌子菜多半都是他爱吃的。他和麦克视线相对，麦克只是温柔一笑。周宁静实在没什么胃口，跑到包厢门口透气，麦克也跟着出来了。麦克瞧见大厅里有简单的茶座，就引周宁静过去，两个人坐下。 麦克略有些不安地说，宁静，你今天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点累。 哦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我送你回家的事，你老公为难你了？ 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他解释一下。 哎，不是不是 Mac， 我和他之间还有一些别的问题。 哦，他这件事情你不是原谅他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和好了呢。 要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。我发现我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度，而他呢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愿意痛改前非，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宁静啊，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折磨自己的。 麦克，你没结婚，他说的那样愿意痛改前非，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宁静啊，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折磨自己的。 麦克，你没结婚，没有家庭，你不会懂的。 我懂不懂这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你得问问你自己，你现在过得开心吗？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 周宁静没说话，抬眼看了看麦克。 麦克继续说着，其实啊，我并不关心你的家事啊，我关心的是你啊。宁静啊，你看你现在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啊，下午开会的时候你走神了吧，有个数据你都报错了。 哦，抱歉。 你应该对你自己说抱歉呢。要是因为你家里的那点事情影响了工作，你这就叫得不偿失啊。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理智，应该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。可是你呢，宁静啊，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啊。麦克说着给周宁静倒了杯茶。 周宁静哪有心思喝茶呀，只是盯着自己的手机发呆。 对了，我上次跟你说的去香港的事情你不再考虑考虑吗？ 算了吧，我这家里的事儿还没处理好，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同事吧。 本来呢我想趁着这次考察呢顺便给你放个假，有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，就不如先放下啊。你放下了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放假？ 对呀，我跟你说过的，你生日不刚好是下个月的九号吗？我估计啊咱们五号就能到香港，考察呢也就两三天的事情，等考察结束了我带你四处逛一逛。 周宁静想说些什么，有两个女同事走了过来，周宁静赶忙站起跟着两个女同事一起回包厢了。 麦克看着周宁静的背影，端起了茶杯，轻轻地品了一口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糖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Thank you.

此时周宁静正独坐在卧室，一面等着方志远，一面回想着迈克的话。上次去香港还是两年前的事了，方志远去出差，周宁静自费跟着去了。人生地不熟，方志远也没工夫陪他，一多半时间周宁静都是窝在酒店里的。这趟旅行相当于自讨没趣，为这个周宁静差点还和方志远吵起来。这些年周宁静何尝不想出去走走，每回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旅游的照片，他嘴上说人家是在臭显摆，心下却暗暗较劲儿。等买了学区房，等周子上了好学校，等他和方志远再多攒点钱，到时候他也拖家带口，每年出去旅游个一两次。其实年初的时候，周宁静真的做过旅行计划，想在方志远生日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，可是后来发生的各种事完完全全扰乱了他的计划。周宁静连方志远的生日都忘了，那就更别说旅行了。不管麦克的目的是什么，有句话麦克说对了，周宁静呢确实需要放个假，也确实需要出去走走。正想着方志远回家了，他和周宁静打了声招呼，脱下外套就进了洗手间。周宁静拿过方志远的外套，不经意闻到了一丝香味儿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夜风的味道。对，就是夜风的味道。上次周宁静到方志远他们公司见到叶枫的时候还挺纳闷儿，一个本来清清秀秀的小姑娘怎么会用这种香水，这香水的价格昂贵不说，香调也过于成熟，不像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会喜欢的。周宁静扔掉外套，只觉得周身发冷，洗手间里传来阵阵水声，依稀的周宁静还听到了丈夫的歌声。方志远已经很久没有在洗澡的时候唱过歌了，可周宁静知道方志远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这样。周宁静打开衣柜，取出很久没有穿过的蕾丝睡裙，双手哆嗦着换上。等丈夫从浴室出来，他走过去一把抱住了方志远。 李静，你干嘛呢？方志远的声音有些疲惫，刚才在洗手间唱歌的劲头是一点都没有了。 志远，你抱抱我。 哦，我今天喝酒了挺累，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呢。方志远有些敷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才发现他只穿了一条睡裙。把衣服换了，早点休息吧。 周宁静搂着方志远的脖子，紧紧的不撒手。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。 方志远心领神会，却还是摇了摇头。啊，明天吧，啊，明天，今天我真的很累了。 他累了，看来周宁静的猜测没有错。 见周宁静神色恍惚，方志远摸了摸她的脸。我也很想你，可是我喝多了啊，确实喝多了。 周宁静松开方志远，挨着床边坐下，一语不发。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，心里掠过了一丝愧疚，这才走过去揽过了周宁静的脑袋想亲他。 当方志远的脸真的凑过来的时候， 周宁静却本能地推开了他。啊，睡吧。我也累了。 宁静啊，我 早点睡吧。周宁静站起来，麻利地扒拉掉自己的睡裙，随手一扔，重新换上那套长袖长裤的家居服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 睡裙刚好扔在了方志远的脑袋上。方志远拿下了睡裙，在那儿发着愣。 洗手间里，周宁静挨着墙角，徐徐坐下，抱住双臂，缩成了一团儿。口袋里手机在震动，他掏出手机，看到麦克发来的微信。麦克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发了个晚安好梦的表情。周宁静顿了顿，在手机上敲下一行字：我想去香港。 自从默默否决了陆泽熙那个免费整形的方案之后，两个人更是处处不对付了。陆泽熙虽然听了王翠的建议，学着放手，学着息事宁人，尽量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找麻烦，可是西亚整形医院毕竟是他一手建立的，想彻底的不管哪儿有这么简单呢？这段时间医院的事情憋着不管不顾，陆泽熙几乎成了内伤了。感情上他一直空窗，林子轩倒是常来找他，但是哪儿还敢招惹呀，生怕人家姑娘又哭天抢地的要和他恋爱结婚，他担不起这个。于是呢，他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大闲人。刚好方志远忧心周宁静被骗，陆泽熙就自告奋勇的要暗插赴利利，用王翠的话说，也算分散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了。 不几天，陆泽熙手里就有了一张傅丽丽在某城的关系网，乍一看还真让人大开眼界。凡是某城叫得出名字的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还都能够和傅丽丽扯上关系。他那个深海科技的两个项目，一个是发展会员的 F 之旅项目，另一个是国际众筹基金，那张关系网里的人几乎都有参与。远的不说，光是周冲就在国际众筹基金里投了200万之多，还有周宁静前前后后竟也投了50-60万。傅丽丽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想到会有人查自己，一开始就把自己给捂得严严实实的。陆泽熙苦于找不到突破口，没少发愁，倒是默默无意中发现陆泽熙在查傅丽丽，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些资料，扔给了陆泽熙。 陆泽熙略略一翻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原来这家深海科技和傅丽丽都只是一个幌子，傅的身后另有一家所谓的跨国公司，傅不过是这家知名跨国皮包公司包装出来的产物，他就是一个小雇员，不是什么能呼风唤雨的大人物。另外，傅丽丽的个人简历等等都是伪造的。5年前，这个傅丽丽只是一个小工厂的流水线的操作员。 默默调侃着说：“要行啊，现在有好玩的事儿，都不带我了。” 你多忙啊，陈总，西亚的大忙人，这种小事我哪能麻烦你啊？ 默默收起资料，白了陆泽熙一眼：“好啊，算我多事儿。这些资料啊，我不给你了。” 哎，别呀、啊！陆泽熙站了起来，抢过了资料，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。哎，你从哪儿搞的这些资料啊？ 这你就别问了。我提醒你啊，傅丽丽这摊事儿， 水特深，你让他把周宁静的钱还回来就行了，剩下的你少管。 哎，那可不行啊，周冲也是我的同学，还有某城这些冤大头牵扯的人多了，搞不好啊就是一个惊天的诈骗案。 是不是诈骗那不是你来决定的，你这人啊就是这样，做事老忘记自己的目的。你现在的目的很简单，帮助周宁静，好，再加上一个周冲，帮助他们把钱要回来，避免他们遭受损失，这就够了。傅丽丽那边水到底有多深咱们现在还不了解。 你怎么老是瞻前顾后的呀？ 实话跟你说吧，老齐一开始让我接管西亚，我确实有点不愿意，而且我也不理解，可是现在我算是彻彻底底明白了，西亚要是交到你手里反正挺悬的，你这人做什么事儿都不考虑后果，你太冲了。你忘了上回因为番禺你把田凯打成什么样子了，没判刑这都是万幸。现在吧，这件事儿虽说已经过去了，那难保田凯憋着恨正想办法收拾你呢。还有我怎么听说你和光头也结下梁子了 啊？你知道 某城就这么点大，就算我不知道那也难呢。光头那个地下赌场怎么就给一窝端了？这事和你脱不了干系吧？你这四面受敌的，你是要干嘛呀你？ 那是因为光头设局骗毛俊。 那要是毛俊学点好，不沾赌，不和光头这些人来往，他会被骗吗？还有周宁静、周冲这些人，要不是见钱眼开，以为天上真能掉馅饼，为了满足自己那点贪欲，那会上了傅丽丽的道吗？要我说呀，这都是他们自找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老陆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惹祸上身，我是为你好。默默说的倒是很恳切。老陆，眼下对你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把西亚经营好。整形行业竞争有多激烈，你也知道。这个节骨眼儿，要是你再出点什么事儿，那西亚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呀？别看现在我是西亚的一把手，但是老员工们谁不买你的账啊？他们尊重我那是因为你，这些我能不明白吗？ 你看默默，你怎么越说越远了？听完了默默的话，陆泽熙分明有了几分感动，可是表情呢还是淡淡的。说真的，要不是默默，也许他和田凯的那件事情，那牢狱之灾是免不了了。况且他和默默之间还有多年的情分，他们还有过那么一晚。默默行事谨慎不对他的胃口，可反过来说呢，自己的身边也确确实实需要这么一个人。 默默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既然都摊开了，便继续往下说。我还知道你最近在看心理医生。 哎，我去问你了，我的事情你还有什么是不知道的？ 是林子轩告诉我的。老陆，你看心理医生我挺支持的，真的，要不是子轩给你安排，我都想找机会跟你沟通一下呢。 我没病，就是子轩怎么安排了，我也不能不给他面子。 行了，别硬撑着了，我觉得那个心理医生挺好的，你看这段时间你最起码没有乱来吧。 嘿，什么叫不乱来了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这话 好，那我换个说法，最起码你身边再没有那些莺莺燕燕了，你不觉得你变了吗？ 嗯，陆泽熙 摸着自己的胡子茬儿，笑着说：“我变了吗？” 老陆，我早晚得离开茂城。 什么意思？ 我是说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对未来也有规划，我的未来不在这儿。 离开茂城？哎，别闹别闹。 我都想好了，再过一两年，西亚的一切都稳定了，我就把手里的股份都转给你。我想出国。 为什么呀？ 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有未来规划呀。 哎，毛毛，你这可是有点说话不算话了啊。当初咱们俩是怎么约定的啊？拿下西亚一起经营。不是，你这半道退出，你这算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。 老陆，我这段时间跟你急，各种反对你的建议和意见，处处给你使绊子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早晚都得离开西亚，离开你。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讲义气，重感情，但是吧，你太爱冲动，有时候不计后果。今天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，可是话到了嘴边了，哼，默默抿着嘴唇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 陆思熙走到了默默的身边，低头看着他。默默，你哪儿也不能去，西亚是咱俩的。 咱俩不过是合伙人，早晚都得散伙。 是，别说是合伙人了，就夫妻，该散的时候也照样散。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嘛。陆泽熙说着，拍了拍默默的脑袋，转身离去了。 哎，老陆！默默站起来喊道。 陆泽熙没有回头，只是传来了几声干巴巴的苦笑。离开西亚之后，陆泽熙来到了旧时光咖啡馆，约了方志远。明航白天在广告公司上班，一般都不在咖啡馆。海丽倒是在，正跟着小南学做甜品呢。陆泽熙把傅丽丽的情况一说，方志远马上就急了，要去找傅丽丽摊牌。陆泽熙怕方志远冲动，把明航、毛俊和老八都叫了来。海丽一见老八来了，找了个借口，扭脸就走。来的路上呢，老八还想着到了咖啡馆，找机会跟海丽沟通沟通。海丽这么一走，搞得他特别尴尬。 几个人一商量，由方志远出面，约了傅丽丽。傅丽丽本就是个聪明人，这方志远都多久没联系了，冷不丁来一电话，就是约见面，这里面肯定有事，保不准就和周宁静那笔投资款有关。傅丽丽本想推了，可这一推倒显得他更心虚了。傅丽丽只说今天没时间，过几天再联系方志远。一放下电话，傅丽丽就叫来了财务，赶紧给周宁静转了一笔钱。周宁静收到了转账消息，知道这是投资的收益，自是又惊又喜，心下对傅丽丽更是多了感激。巧不巧的，房屋中介刚好来电话，说有人看中周宁静、方志远他们的房子了，想来看看。说起来，这套房子挂出去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因为地段、价格等等原因，问的人虽然多，但正儿八经说要约时间看房的还是没有。周宁静忙着跟麦克告了假，回家等中介去了。王秀芬知道女儿有意卖房，却没想到这事儿来得这么快。等中介离开，这才拉了女儿问道：“哎，宁静啊，今天这事儿志远知道吗？”“ 知道啊，我跟志远说过。”“ 卖房子，志远能够同意？”“ 这有什么不同意的？ 妈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就上次我不是跟你提过吗，我做了一个投资理财的项目。嗯，我记得你不是还跟我拿钱了吗？怎么了？妈，今天啊，咱们这笔投资的收益又到账了，再过两个月我就把钱取出来，到时候这个房子也卖出去了，我手里就有钱了，学区房一准能搞定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周宁静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些天为了孩子，他真的隐忍了太多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。